的我，独自憔悴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的出现，仿佛上天注定让。 解脱，偶尔害怕犯错，坐在那些患得患失的抉择，偶尔爱得过火，仿佛整个世界少了什么，用心体味的经过，难免少不了些许的失落，越在乎自己犯的错，越是对自己犯下了最错的错。让风吹起我吧，让我追赶快乐到每个角落，让风吹起我吧，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，让风吹起我吧，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，让风吹起我吧，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无可救药的生活。难免少不了些许的失落，越在乎自己犯的错，越是对自己犯下了最错的错。让风吹起我吧，让我追赶快乐到每个角落，让风吹起我吧，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，吹去我吧，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，让风吹去我吧，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暗淡的生活，让风吹去我吧，让我追赶快乐到每个角落，让风吹去我吧，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，吹去我吧，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，让风吹去我吧，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无可救药的生活。 在年轻